月单刀赴会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，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，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， 开始了。 一曲石灰吟，他托物研制，留下清白品格；一场北京保卫战，他力挽狂澜，却酿成千古奇冤。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第一季《黑虎奇案》，演播赵亮。 书接前文，上文书啊，咱们正说到于谦一行本来要去老君山查访地下兵工厂，结果呢被一个被拐卖的女子打乱了计划。他们顺藤摸瓜抓住了一个人贩子，解救了很多被拐来的妇女。在这个过程当中啊，更让于谦没想到的是，他居然遭遇了自己的女儿于琼英。更让于谦没想到的是啊，他的女儿为何流落至此啊？原来啊，自己的老家发生了变故。杭州老家里也不知道遭遇了什么样的人呢，是洗劫一空，连砸带抢。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自己的妻子也心脏病发离世了。您说说于谦是什么样的心情？就在这个店房当中啊，几个人休息了一阵，把这事情说开了，妇女两个人抱头痛哭，诉说了以往的经过。说到最后呢，于琼英说，父亲，女儿现在只有一个要求，您呢、啊、甭管您面前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工作，也甭管这个圣旨要求您什么时候要结这案子，女儿我都不管，这么多年了您也没怎么管咱们家里的事儿。今天女儿斗胆求您一句，放下手中所有的事情，跟我回杭州老家。于琼英说，我感觉到咱们家中的那波人绝非是普通的强盗或者土匪。那于谦住的城里边，那土匪怎么就奔他家去打劫去了？这太出乎常理了。所以于琼英说呢，父亲，我希望你回到家乡查访一番，而且也得给我母亲扫扫墓啊。活着您没见着最后一面，现在您怎么着也得回去看看我娘啊。没想到于谦沉吟了片刻，跟他的女儿于琼英说，琼英啊，你的这个要求为父我不能答应。嘿，此言一出啊，再看于琼英是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翻，他眼含着热泪看着于谦，半晌无言。于谦接着说，琼英啊，非是为父铁石心肠，只是我现在身上的担子很重啊，眼下两宗大案尚未破获，而且自打我出了京城来到这山西地面，似乎一直也不太顺利，总有事情干扰我，不能将黑虎案和这地下兵工厂之案赶紧破获。今天我怎么能够舍弃公案回到家乡办我的私事呢？这件事情绝对不可。琼英啊，为父向你保证， 等我破了这两宗案子，回到京城向皇帝复命之后，为父我就告假，跟你一起回老家查访此事，再给你母亲扫墓不迟啊。于琼英听罢此言，眼泪从眼圈当中流出来了。要说刚才还是热泪盈眶，现在他再也控制不住了。一开始见到于谦，父女两人抱头痛哭，这是一种久别重逢的激动，也是于琼英啊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种情感释放。可是当他提出要查访自己母亲去世的这件事情被父亲拒绝之后啊，再流下的泪水啊，那可就是委屈和伤痛啊。 什么？爹，你的意思是现在不能跟女儿回故土原籍是吗？ 是。琼英，你听为父说。 我不听不听。这么多年了你都不曾回去看我们娘俩，现在我娘死了你都不能回去看看她吗？爹呀，你的心也太狠了。 琼英，我…… 大小姐，你也别太生气了，我们大人他也是迫不得已啊。 你住口。爹爹，我是看出来了，在你心里装着受苦受难的百姓，装着素不相识的人，装着天下所有人，就是没有我们娘俩。 哎呦，这于琼英啊就开始数落上了。于谦一语皆无，在这儿低着头听着自己的女儿数落自己。要按说在那个社会，那是父权社会男权社会，要说自己的女儿敢这么跟爹说话，而且又是在这样一个受教育的家庭当中，那简直是难以想象。可是今天于琼英说的是字字珠玑，句句在理，于谦呢这头都抬不起来了。女儿说的有什么错？哪一句不是大实话？就见于琼英是越说越激动。我的爹爹，我真是不明白了，一个路边素不相识的女子，你都可以救她的性命，你都可以放弃自己手中的公务，而我跟我娘呢？啊，为什么到了咱们家自己的事情，你就居然能够不闻不问呢？为什么我们娘俩永远要排在你所有事情的最后呢？哎呀，于琼英说完之后是泣不成声啊。哎，两旁的李成和雷鸣雷万春都感觉十分的尴尬。雷鸣啊没有见过于琼英，哎，他都不认识。但是李成他认识于琼英啊，那从小看于琼英长起来的。所以说李成呢赶紧过来就解劝，大小姐少说两句吧，我们大人他也有自己的苦衷啊。于琼英根本就不听李成的解释，好了，不要多说了，父亲，既然你不愿意跟女儿回到家乡，那好吧，这件事情我也不劳父亲插手了。于琼英说罢之后他是转身出门就走。于谦呢有点傻到那儿了，愣磕磕的好像没听见自己的女儿说什么。李成赶紧过来拦挡，哎，大小姐，您这要上哪儿去？你给我起开，我爹都说了不跟我去呀，你还拦着我干什么？我回家呀，他不管我得管，我倒要看看是谁这么大的胆子敢把我们家给抢了给砸了，这还有没有王法。于琼英说着话一扒了李成的肩膀，呵，他还真挺有劲儿，把李成扒了一趔趄，他是夺门而出。李成赶紧说，大人你别愣着了，快把小姐追回来呀。哦，于谦这才反应过来，琼英啊你留步。于谦一声大喝，于琼英站在门口扑簌簌眼泪直流，他是泣不成声，就蹲到地上了。哎呀， 李成跟雷鸣、雷万春就赶紧过来劝吧，是劝这个也不是，劝那个也不是。李成说，大人，要不咱干脆这样吧，您不是就要去老君山查着兵工厂吗？好办呢，您把这个事儿交给我和雷大侠，我保证我们两个人完成任务，你看怎么样？您呢，跟大小姐迅速的回转老家，咱们兵分两路，各做各事。说着话呀，他紧着给于谦使眼神，那意思，你现在要是不答应下来呀，大小姐她不能同意呀，这口气她出不来呀。于谦一看，好吧，琼英啊，到底为父我何时跟你回转家乡，我现在还不能答复。我心思有些烦乱。这样吧，我们不要在太原府久居了，我们还是先回转咱们的大本营齐家老店，好不好？你跟随在为父的身边，我们商量商量再做计较，好吗？于谦这是吐口了，服软了。于琼英啊，堵着气跟在父亲的身后，这一行人呢又回到了齐家老店。回来之后给于琼英安排了一个房间，让他好好的休息。那么李成和雷鸣呢来找于谦，说，大人呢，依我们二人看呢，虽然说查访黑虎和地下兵工厂十分紧急，但是大小姐的要求也不算过分的，您看是不是您回转一下老家？于谦把头晃得跟拨浪鼓一样，绝对不行，绝对不行啊，你想想此处到杭州千山万水呀，我回转家乡再回来那得多长时间呢，此事万万不可。哎呀，李成一听抖了手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以大小姐那脾气，她要知道了您是铁了心的不回去，我怕她窜火生气呀。于谦说，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我呀把她带在我的身边，我到哪儿她到哪儿，就这样定吧，咱们赶紧再重新的部署一下计划。哎，他们正在这商量这事儿呢，从外面慌慌张张进来了一个小校。这是谁呀？这是跟着成王朱成禄和刘安的一个军兵。一看这个小校变毛变色，慌慌张张啊，满头是汗，骑着马回来的，下了马到了屋中扑通就跪地上了，大人呐，大人呐，大事不好了。于谦就知道成王出事了，赶紧问，怎么不好了？你一道讲来。成王王爷他怎么样？王爷他病死了。啊，闻听此言，于谦差一点从座位上就栽到地上。你得仔细讲来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哎呀，这小校啊都上不来气儿了，这是从鼓楼村呢连跑了一天一夜回到了齐家老店来给送信儿的。您想想，一天一夜水米没沾牙，又着急带上火，于谦这么一逼问呢，这小校差点昏过去。李成说，行，别着急别着急，哎，赶紧咱们喝口水，你慢慢说。雷鸣给拿过一碗水来，这小校咕咚咕咚咕咚咕咚把这碗水喝下去，喘了会儿气。哎，大人呢，您别着急，听我慢慢说。哎呀，我们王爷呀到鼓楼村查访黑虎案，也不知是怎么的，头一天呢还好好的呢，第二天忽然他就病了。哎呀，上吐下泻呀，哎呦，发烧，身上还起疹子，这就起不来床了，在这村子当中躺了一天，到了晚上定更天呢，王爷就死了。哎呀，于谦一拍大腿，糟糕糟糕。于谦心说，这事儿说到底还是怪我，哎呀，我怎么能够让成王离开我的身边去鼓楼村查访黑虎案？哎呀，于谦倒不是担忧自己的安危啊，他真的是从内心深处 替成王朱祁钰惋惜。而且这一国的王爷不明不白的死了，那可绝非小事啊，那可是举国震动的大事儿。于谦他得负怎样的责任呢？不过于谦呢，平静下来仔细一想，感觉到这个事情啊颇为蹊跷。为什么呢？成王别看不会什么武术，那年纪轻轻，身体健康，临走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疾病的征兆，为什么到了鼓楼村突然发病呢？再有啊，这么大的事情就派一个小校回来禀告，朱成禄干嘛呢？刘安怎么也不回来呀？于谦觉得这个当中啊疑点很多。不过不管怎么说，自己要去老君山的这个计划只能搁置了，更不能跟于琼英啊回家乡故土原籍了。现在最要紧的事情是赶奔鼓楼村去看成王到底是怎么死的，这个事情现在是重中之重啊。于谦说别说旁的了，我们立刻就动身。哎呀，这一行人真是疲惫不堪呢、刚从太原府回来，这夜都没过，是即刻启程。那于琼英也甭说旁的了，王爷已经亡故了，这个事情那比天还大，他再拧再不懂事儿，他也不能说别的。于是于琼英就跟着于谦这一行人等是直奔鼓楼村。说到这儿啊，咱们再往回找补这个书。前文书咱说了，成王跟于谦又是兵分两路，那么于谦呢主要是要查访啊这个地下兵工厂的案子，要排查这些地带，看看哪个地方可能是作为兵工厂的存在。于是不是先把目标锁定在老君山了吗？那么成王呢，他是另一路人马，带着几名士兵，带着朱成禄和刘安，一行人等呢是赶奔鼓楼村。为什么要去鼓楼村呢？这不是传言吗？说这个鼓楼村呐、老闹妖精，闹鬼。据说现在这村子里都没什么人了。而且呀，之前的那个李氏李秋月，应该就是路过鼓楼村的时候失踪了。而且根据朱成禄的打探，三才道人张清风此刻也正在鼓楼村。所以成王这一行就奔鼓楼村来查访黑虎。那么咱们单说成王这一行人呢，当天夜里就走了。成王很着急，他想早点到达目的地，开展自己的调查工作。但是心急您吃不了热豆腐。其实呢，你说你那么大的一个王爷，你弄得这一行人都那么疲惫，这是得不偿失的事情。其实这个齐家老店离鼓楼村的距离并不远，实际上啊，这个所谓的鼓楼村跟老君山也是一脉相连。老君山呢，严格来说这是山脉的一个称呼，并不是一座孤立立的山，这一片的山基本上都叫做老君山。那么这鼓楼村实际上呢也是依着老君山呢、是依山而建。要按照于谦的意思啊，第二天早上饱餐战饭几个人启程，有一天的光景就到。成王不去，非要头天晚上走。结果呀，出来没有五里地倒了霉了，是天降大雨。这时候正是深秋时节，这雨下的才冷呢，浇到人身上透心凉。成王一看，这怎么办呢？这身上带了一些雨具呀、不行啊，这雨太大了，雨伞都扛不住。刘安说，王爷呀，我们呀还是赶紧找人家投宿吧，咱这晚上不能再走了，这要是第二天走到鼓楼村呢，咱们全得透心凉，都得生病。成王一看好吧，就赶紧找人家投宿，又往前走了那么二里地，发现在山脚下有一处人家。这一家看着还可以 独门的一个小院，周围也没别人，孤零零的就这么一家人。朱成禄赶紧让成王到房檐底下避着雨，他上前叩打门环，啪啪啪啪啪啪，敲了好一回子，从里边出来一个老头。这老头啊，年龄不小了，看着样子呀，也得有60来岁了。老头就问：“谁呀？大半夜的，这是闹妖精啊？是怎么着？”朱成禄赶紧说：“老伯呀，哎，真是抱歉，我们这一行人呐，有急事啊，赶夜路，没想到天降大雨啊！您看看，我们这身上都浇透了。看您这家院子也不小，想借您家呀，借宿一夜。第二天一早我们就走，我们保证多给钱。烦劳您呢，让我们进院啊，避避雨，讨口水喝。”这老头看了看朱成禄，哼，一看这小伙气宇轩昂，说起话来彬彬有礼。这老头琢磨琢磨，哎，行啊，不过我跟你说，我们家有客人啊，这客人呢还没来，一会儿等客人来了，你可不能惊扰了我们这些客人。朱成禄说：“那是自然，您就给我们安排一个地方，我们忍一宿，只要这个雨啊小一点，我们立刻就走。”啊，那好吧，那你们进来吧。这家院子还真不小啊，那也没有别人家，哎，就是个荒郊野外，自己家愿意圈多大圈多大呗。所以呢，成王这一行就到了这院子了。他们这10个人分别安排在3间屋子当中，这老头呢还给煮了一锅热汤面，哎，这鱼浇了个透心凉，吃碗面条，哎，这暖和不少。成王这几个人呢就各自在屋中要睡去了。他们刚要睡着，就听呢这大门又响了，咕隆咕隆哐啷，就听这老头说：“来了啊，来了，那请进来吧。”听着脚步声啊，外边又进来了4、5个人，不过呢没到于谦他们这个屋来，好像是奔那边那个屋子去了。成王心里琢磨，哎，有意思哈，这谁呀，跟我们一样啊，半夜走道啊。又过了一会儿，成王啊就听见一种奇怪的声音，成王心说：“这什么动静？夜猫子叫唤？不对，这好像是远处有人呼救。”咱们下回再说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》，评书演播赵亮，撰稿赵亮、王风尘，广播剧编剧赵亮、刘元军，广播剧导演童家硕，广播剧演员龙吟、燕姬轩、阴霞、老鬼、田俊杰、露露、星潮、钱吴、江山、沁色、龙十三、董习习、莫雨年、歪歪，原创音乐李志辉，主题歌创作姚海宽，录音歪歪、江山，后期海年。大明于谦由见闻时代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，北京729声工厂制作完成。 听众朋友，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。 欢迎来到恐龙博物馆，您现在看到的是一只史前霸王龙化石。 霸王龙学术译名为雷克斯暴龙，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，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，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。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。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关云长知世入卷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。 开始了。 一曲石灰吟，他托物研制，留下清白品格。一场北京保卫战，他力挽狂澜，却酿成千古奇冤。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第一季《黑虎奇案》，演播赵亮。 书接前文，上文书啊，咱们说到成王一行奔鼓楼村进发，结果呢路遇大雨，没辙了，要说再回到齐家老店呢，那还得往回返，哎呀，这也好几里地呀、啊、干脆咱们再往前走，找一家投宿住上一夜呢，次日再走。还真不错，上文书咱说了，往前又走了两里，依着山边啊，有这么孤零零的一个家院，成王一行就投宿在此了。这个宅子的主人是个老头，这老头还真不错，把成王一行安排到三个屋子当中，还给煮了一锅热面条。哎，那么呢，几个人吃完了之后，安顿好了，合衣而卧，哎，把这宿熬过去，咱们第二天就接着进发。要睡还没睡着呢，成王就听见远处有奇怪的声音，什么声儿？刚开始啊，成王还以为这是夜猫子叫唤呢，但是仔细一分辨，不对，听着好像有人求救，就好像这个人的嘴啊被捂上了，说不出话来似的。成王赶紧一咕噜声就起来，披上衣服下了地，推门出来，来到院中。那成王起来了，朱成禄跟刘安还能躺着吗？两个人也分别从自己的屋中出来了。原来啊，他们也都听到了这种奇怪的声音。三个人聚到一起，成王说：“你们也听见了，这什么动静？”刘安说：“王爷，我听着也觉得奇怪。”不过咱们刚进来的时候，本宅的主人不是说了吗，他说他晚间还有客人留宿，哎呀，说让我们住可以，不要惊扰了他的客人，所以我这也矛盾呢、啊、您说咱是看看呀，还是就这么眯着？成王说：“不行，咱们大老远投宿到人家家了，这就是个缘分。哎，也说这家的主人呢、啊、人不错，再说你看这家荒郊野岭的就这么一家，保不齐呀、啊、遇到什么困难，哎，弄不好就遇到什么歹人呐、啊、咱们既然住到这儿了，就不能不管，赶紧到前院吧。”成王在前，刘安在后，朱成禄一招手，那几名士兵也都起来了，跟着成王就一起来到前院。到了前院一辨别，就在旁边的这个侧屋当中啊，就发出了这种声音。离近了一听就知道了，确实是有一个人在呼救啊，但是这个声音呢很不清楚，也时大时小，呜呜呜呜呜呜呜呜。你要离远了听啊，真像夜猫子叫唤似的。 城王几个人赶紧就奔这个屋中来。没想到他们还没等摸到这屋针墙呢，也不知道就从哪儿窜出来两条黑影，把手一伸拦住了去路，别动，你们要干什么？朱成禄赶紧挡在城王的身前，他定睛一瞧啊，嘿嘿，原来是两位老道。朱成禄学着老道的样子一打稽首，哈，二位道长，不知深夜的在此是何缘由啊？是啊，人家好人家里，你老道两个人到这来干嘛呀？这两个道士微微一笑，嘿，我们师父在屋中做他的法事，我们二位在门口监护，请你们赶紧退去吧。成王把朱成禄往旁边一扒拉，冲上前来，奔着这两个老道啊，一人一个嘴巴，啪啪！什么胡言乱语？大半夜的在屋中做什么法事啊？分明这是在屋中行凶！你听，那不是有人在呼救吗？这两个老道啊，真没想到有人就直接就过来扇我们啊！这还了得？两个老道一伸手从背后，这就要拔出自己的护身宝剑。朱成禄眼疾手快，他一个眼神，后边的那些亲兵卫队蹭蹭蹭蹭冲上前来，把这两个老道就给控制住了。紧跟着成王走到近前，一抬脚，哇，一脚把这屋门踹开，成王就进来了。很显然呢，成王的突然进入打乱了屋中人的节奏，这屋里边有一男一女，外边突然有人进来，两个人赶紧停止了动作，也显得非常的紧张和尴尬。虽然屋里没点着灯，但是成王呢本来就是从外边进来的，所以他的眼目啊也很灵光，借着月色照到屋中，成王一看，哈哈哈，在这屋里边有一个老道，白头发白胡子白眉毛，身穿着白色的道袍，可有一样，这身白色的道袍可是衣衫不整，他正在用手抓着眼前的一个女子，这个小女子呢是正在挣扎，这个女人的衣服啊被剥去了不少，是半露酥胸，虽然月色之下看不清楚，但是也能够感受到这个女子的紧张和窘迫。刚才成王的突然进来，让这两个人呢都愣了一下，但是马上这二位就反应过来了，就见那个女子拼命的从这个老道的手中挣脱出来，也没跟成王打招呼，用衣服裹着自己的身体从成王的身边滋溜跑到屋外头去了。成王看着对面的这个老道仔细辨别，啊哈，成王认出来了，原来这个老道非是别人呐，这不是我们那位太子少保吗？插一插就当上我们大明朝国师的三才道人张清风吗？哎呀，我说三才道人呐，您这么高的身份，这么大的道行，怎么大半夜的在人家农户家中行此不轨之事？这老道是张清风吗？还真不假，真就是三才道人。张清风一看对面来人，他仔细辨别发现了，哦，这是成王啊。哎呀，张清风心中一沉，怎么成王大半夜的会在这儿呢？张清风赶紧打稽首送佛号，无量寿佛，原来是王家千岁驾到，贫道稽首了，收起你那套来吧。成王心说，到这时候你还给我念佛呢，念什么佛啊？啊，我且问你，张清风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张清风刚才紧张了一下，现在啊，他冷静下来了，看着成王，他是微微一笑啊。王家千岁，事情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 啊，来，你与我去找本宅的主人，我与你讲讲这事情的来龙去脉。看着张清风如此的淡定，程王爷觉得奇怪，心说你他妈大半夜过来强奸民女，你还有理了？说要跟我找本宅的主人说的说的，那走吧。程王呢，就跟张清风来到屋外。刚出了屋子，看见那两个小老道不是被士兵们控制了吗？张清风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，那意思有两层。第一，有人来了，你们怎么不事先通报啊？第二，这是王家千岁的人马，你们是自不量力还敢动武吗？心里怪这两个徒弟呀，不懂事儿。张清风就跟成王来敲主人的房门，还没等敲啊，这主人出来了，后边跟着他那个女儿。显然呢，这个老头跟他的女儿刚刚吵了一架，这是知道外面发生事儿了，这才父女两个接出来。出来之后啊，这老头看见成王就数落他：“哎呀，我说你们几个好不通事理呀！啊，我刚才不是跟你们说了吗？半夜里我这儿还有客人，你们住就住呗。我是好吃好喝好招待，又给你们下面条，又给你们拿被褥，我哪点对不起你们了？我让你们好好的待着，你说你们非得出来搅和，你们这也太不讲道理了。”刘安上前就问：“我说这位老弟呀，到底是我们不讲道理，还是你不讲人情啊？你来的这是什么客人？哎，你知不知道他在那个屋子当中要干什么？他要对你的女儿强行无礼呀！你怎么反怨我们搭救你的女儿呢？”这老头一听，胡子撅得老高，冲着刘安就嚷起来了：“你懂什么呀？啊，让你们借宿，你们就好好睡觉得了呗！你管我们家事儿干什么？这事儿用得着你们掺和吗？这是我的女儿，我乐意让她跟着这位道爷，你们管那么多呢？”嘿，刘安一看，天下还有这样的父母吗？还有这样的道理吗？刘安想到这儿啊，非常的生气，指着这个老头的鼻子：“我说你这个人真是不通情理呀！啊，我还没有见过天底下有这么混蛋的父母。有这么对待自己的女儿的吗？”这老头听完也不乐意了：“我说你这人真逗啊，诗里头有你，干里头有你。我女儿怎么着，那是我们家的事儿。再者，我这不是把我的女儿往火坑里推，我这是要让我的女儿沾仙气儿。再者，也是要报恩。你们知道这位道长是谁吗？那可是大名鼎鼎的三才道人，竖着字儿说张清风，张道长。张道爷为我们家降妖除魔有功啊，为了报答张道爷，我这才要将我的女儿奉献给道长与其合欢，再有让我的女儿也沾沾仙气儿啊。啊，如此一来，可能我女儿多年来不治的哑病也就能治好了。”说到这儿，成王这才明白过来：“哦，我说这个女子呼救的声音很奇怪呢，原来她是个哑巴，说不出话来。”成王听到这儿上前一步：“你的女儿是不愿意跟这位道长合欢的，你懂不懂啊你？”这老头一看成王年纪轻轻教训自己，他可生了气了，用手指着成王的鼻子倒进前来呀，这就要动手动脚的。“ 老伯，你刚才所说我都听明白了，可是你有没有问过你家女儿的意思？她虽然犯有哑病，口不能言，但是她明显是并不愿意委身于这老道，难道你就没发现吗？你就不顾自己女儿的感受吗？”“ 她有什么？一个小娃娃就得听爹的。”“ 糊涂，我真没见过你这么糊涂的爹，居然把自己闺女往火坑里推。你女儿想骂都说不出话，只有挣扎，他的内心有多痛苦你知道吗？ 我说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！我好心好意留你们住宿，爱住就住，不爱住就滚蛋。你居然还管起我的家事来了！你们恩将仇报，甘大人！ 冷静一点。 老头，你看仔细了，站在你面前的是咱们大明的成王千岁，一国的王爷。你好大的胆子！我是王爷驾前四品带刀护卫，你看清楚。 我的妈呀！王家千岁在上，恕小民眼拙，罪该万死。你说吧，想怎样就怎样，处死草民，我也不敢放个屁。 哎，我说老婆，你呀，这的确是你的家事，但是你不能逾越国法，你不能强逼着自己的女儿去做那龌龊之事啊！快起来吧。 成王示意朱成禄和刘安都少说两句，他不愿意老用自己的身份压人。但是有时候这玩意儿吧，你不用这身份，哎，他还真就过不去这关。他呢，平心静气的把老头从地上搀起来，就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这位老者是诚惶诚恐啊，把以往的经过诉说了一遍。他呢，姓郭，就是这鼓楼村的人。他们家是哥八个，他排行老八，所以人就管他叫郭八了。这郭八呢，哥八个都在鼓楼村生活，可是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反正传说鼓楼村闹鬼呗。这两年他的哥哥们是相继去世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也不知道得了什么怪病，哎呦，浑身上下长疹子，起癣，起大包，然后就是上吐下泻。这郭老八一看呢，不行了，不能再在这村子里住了，赶紧吧，我搬家吧。所以郭八呢，带着他相依为命的女儿就搬出鼓楼村了。来到这个地方，这是个三不转的地带，其实还是在老君山下。一看这青山绿水的，也没有人呢。行了，我们就在这儿盖房子置地，哎，就在这儿当起了世外的散仙来了。就在一个月前，这郭老八发现自己的女儿不会说话了。哎呦，这是为什么呀？你说到处求医问药吧，这小小的村落荒山僻壤的，找着正经大夫都找不着。后来经人介绍说，有一位大师啊，是一位道长，擅长降妖除魔。哎，这郭老八就请来了张清风，在自己家里做了一通法。你别说，这张清风真厉害，也不知道怎么鼓敲的。哎，郭八就看见有一个黑影，让这个张清风用手一领，这黑影啊就从自己家的院中啊飘飘悠悠飘飘悠悠就出去了。张清风说，老伯，你们家的妖怪已经被我除了，不过要想治好你女儿的哑病，这还不够啊，你还需要办一件事情。老头说，只要治好我的女儿怎么着都行。张清风微微点头，那就是需要他与仙人合体，方有金刚不坏之身呐，不知道你能否愿意将你的女儿奉献出来呀？这老头说，好啊，那是为我的女儿着想啊，那有什么不行的？可是跟他的女儿一商量啊，人家郭老八的女儿不乐意。他不乐意，那个年代是什么年代，什么社会，父亲那就是家里的天。这郭老八就决定让张清风到自己的家中来，但是说白天不方便，您呢挑一个半夜来，生米做成了熟饭，我就在那边那屋假装不知道，你到我女儿的绣房当中，你们就一起合欢，让我的女儿有金刚不坏之身。你说这老头倒是有多么的愚昧。就这样，张清风今天晚上就来了，可是他也没想到今天碰见成王一行了。

欢迎知识日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。 程咬金带着英雄会的人叫阵，老杨林连早饭也没吃就出征了。程咬金一看杨林出马，回头就问：哎，弟兄们，你们预备好了没有？众人说：早就准备齐了。那好，你们就一起上吧。头一个出马的就是单雄信。杨林抬头一看，哟，这个绿脸的怎么又出来呢？两人碰面各自扣凳，杨林说：响马，昨天你险些死在我的棒下，今天又来阵前作甚？单雄信说：老人杨林，别看昨日败阵我还不服气，今天出来特要报一棒之仇，要你老小子残喘性命啊，招打呀。单雄信马往前撞，举槊就打。杨林单棒一挂槊头，单雄信一摇槊，杨林立棒一推，二马冲锋过去了。杨林有心翻身打单雄信，哪知单雄信走了，对棍儿又来一匹马，马上一个红脸使刀的，谁呀？王君可盯上来了。杨林就顾不得后头的单雄信了，先顾迎面这个要紧呢。王君可催马到了近前，搬刀头现刀嘴，迎面刷一点，杨林合棒一架，王君可一腰刀，杨林又立棒一崩，走马三式，王君可过去了。姚俊达又到了，哗楞楞楞楞一抖钢叉，老小子看钢叉呀，唰，杨林就得赶快扛这杆叉，二马冲锋一过去，王伯党的枪刷刷刷，一马三招，王伯党过去，谢应登的花枪跟着到了，紧跟着齐彪、李豹、屈突星、屈突盖、鲁明月、鲁明星、金城一个盯一个的上，到末一个二马冲锋过去，单雄信翻过来又接着上。杨林心说，感情这是车轮战呐，不由得马上一阵狂笑。他笑什么呢？心想，别看你人多势众，你等未必把我怎么样。这杨林像只猛虎一样，支开了刀，挂出枪，扛出棍，躲开了槊。他是顾前顾后，直左打右，叮当叮当肉，跟铁铺啊打铁似的。英雄会的军卒齐声呐喊：杀呀打呀。正北的随军一看，心想：坏喽，常言说得好，好汉难敌四手，恶虎害怕群狼。十几员将围着一个人站了，王爷稍一失神就有性命危险。随军都替杨林担心呐、可是这伙人上不去，因为他来的时候没带将啊。再说杨林见十二员将鱼贯而上，使用车轮大战，他是谨慎应战。此时心中后悔，我没有把十二家太保带来，如今是人单势孤，连点喘息的机会都没有。老杨林悔之不及，打来打去一晃就有一个多时辰了。就在这阵儿，对面也就是英雄会的人搬出来五六张八仙桌子并排 摆在队伍前，有当兵的挑着大圆笼，吱嘎吱嘎吱嘎来到桌前，把挑一放，圆笼的盖打开，大块的酱牛肉放在桌子上，成箩的大饼，这边有葱酱等小佐料，另外有几个大师傅在桌前一站，手着一大桶饭，一大桶牛肉汤。杨林心想，他们这是干什么的呢？隋朝的军卒也觉得发愣，就看大道旗下程咬金的喊，兄弟们，下来六位先用饭，下来六个。单雄信听着了，跟李豹说，快带哥六个先下去，你们先歇会儿吃饭，吃完了换我们。好了，这伙人下去了。杨林一听这气儿大了，打饿了你们吃饭去了，这还有六位盯着呢，哎呀，真是可恶之极，叮当叮当还得打。再看下来这六位来到本部军队的桌子前，吁，带住马，程咬金过来，兄弟们甭下马，骑着马吃省事儿。你看着，就瞧给大块牛肉切成片儿啊，两张大饼搭在一起，一抹大酱，大片牛肉往上一码，再撒点葱花，卷成个卷儿，有人递过去，马上的将官接过来就吃，像吹喇叭一样。又过来几个马夫，给马的嚼子摘下来，提着水桶印马，印完了拌好的草料放在个布兜里，左右有两根绳挂在马的耳朵上，马也吃着了。打仗的将官呢，有的吃了四卷饼还想吃呢。老程说，诸位别吃到十分饱，留两成，这儿啊有肉汤泡饭，饼肉打好底儿，拿汤饭六缝吃的瓷实。大伙说，对，来一碗来一碗。大师傅把汤饭盛在碗里，有切好的牛肉末抓一把，撒上点香油辣椒油，用肥糖一浇，递双筷子，哎，给各位用饭用饭。大家吃着汤泡饭，嘿，真香。程咬金问呢，哥几个这个滋味怎么样？大家说，嘿，四哥真香，嗯，这是我昨天晚上亲手给你们做的。哎呦，四哥您受累了。嗨，累不累的没什么，我就问你们，这五香酱牛肉好吃吗？当然好吃了。嗯，你们怎么对得起我这肉呢？那您说呢？攒足劲儿揍杨林就成了，那没错。大伙全笑了，这哥六个吃饱了，马也喂足了，冲上疆场战杨林。老程喊，嘿，换换那六位回来吃饭喽。又有六个人过来吃完了再上阵，十二员将轮战杨林。隋朝的军卒急坏了，人家那边是连吃带喝，这香味顺风嗖都刮过来了，一个个巴嗒巴嗒嘴直流口水，特别是杨林呢、打不动了，肚子里头咕噜噜噜直响啊。他早晨没吃饭，喝完早茶就亮队，打到这阵儿当然饿了，胯下这匹马也稀溜乱叫，马也该喂了。手下的军卒干着急，没有办法接应，因为群英会的军兵都摩拳擦掌等着，那个意思，你们随兵若是敢打接应，我们当时就冲过去。老杨林明白这个意思，他无法退回来，只好咬牙耐战。打着打着天交正午了，就见对面的桌上摆了好几十个大碗，大眼绿豆罐子里头焖好的燕茶卤啊，旁边是有大桶装的开水，开水兑好了茶卤。老程喊，哥们儿，下了一波，哎，喝茶哟。在疆场的英雄一听下了一波，把茶喝足了，又一用马又上阵了。此时杨林肚子都气爆了，心想， 这帮人真坏呀，真是诡计多端呐。吃饭休息，喝茶休息，我在这儿口内干渴，腹中饥饿，是又渴又饿，还想酒喝。就见那伯喝完茶上来了，一伯坏下去了。哎，这得怎么办呢？打了多半天了，别看杨林杀伐骁勇，时间一长也不成了，鼻洼鬓角热汗直流，口中嘘嘘带喘，就觉得双棒比过去分量沉了，这匹马四蹄拉了汗呢。杨林一想，不好，我一辈子没打过败仗，威震华夷，今天我非败不可，别顾着名好听，保命要紧。我离开了疆场，到潼关调来花刀帅魏文通以及十二家太保，我再回来消灭这帮降马。老杨林要走，程咬金远处看得真切呀、啊，弟兄们加把劲儿，杨林这老小子不行了，别让他跑啊。就在这阵儿，在东北角来了一员小将，这小将二十多岁，长得太漂亮，白白净净的，干干净净的，银盔银甲，素罗袍，手中一把大刀。他来到了疆场附近，一伸手，左手摘下威武铃，摘下威武铃，这马跑起来没有叮啷当啷的铃声，声音小，右手举刀，把铃铛放在一旁，冲着英雄会人摆摆手，那意思你别嚷，他想给杨林后边来一刀。他冲大家摆手呢，是不让大家说话。秦琼、程咬金等人都看明白了，哟，来个要命的。单雄信等人在疆场也发现了，就看这员小将战马哒哒哒哒哒哒，很快像箭打的一样来到杨林的背后，照着杨林的后脖梗子唰就是一刀。这一刀一般人非挨上不可，这也就是杨林呐、啊。他虽说年高，可久经沙场，有战争经验，听到脑后金风一响，就知道有人暗算，急忙用右手的水火囚龙棒往脑后一背，就听着嘡啷，那口刀砍在了囚龙棒上，火星四射呀，把那小将震的虎口裂了，不敢砍第二刀。杨林一看腹背受敌，这仗不能打了，一踹凳直奔潼关败了下去。三千名隋朝军卒一看杨林败，呼啦一下子跟着杨林往下跑。英雄会人一看他要败，能不追吗？呼就追上去了。这边一追，那员小将带来不少人，有上千人，正好拦住杨林的道路。双方一交战，前后夹击，杨林的隋军腹背受敌，全军覆没，只有他自己败走。老杨林调兵遣将再打英雄会的人暂且不提，再说英雄会的众将打了胜仗，一个个欢呼雀跃，敲着得胜鼓返回金梯关。徐茂公急忙把那员小将叫过来，小将军，家住哪里？为何来到金梯关？你和杨林有什么干系呢？哦，这位英雄，我姓张，叫张趁金，我是长安人，父亲叫张轩，在朝中为官，被奸相冤化及陷害，被昏君杨广所杀。我逃出长安，在左山下被楼兵截住，我把他们头领打下马，那个头目叫徐黑虎，他见我武艺高强，劝我留在山上做了第一把交易。前些天我听说英雄会人打下了金敌关，心想自己兵少将微，终不成大业，所以我带兵前来归顺，离这不远听见鼓声，知道打仗， 我这才来到疆场，正赶上老儿杨林交战，我在后边给他一刀，没想到这个老东西不该死，他逃跑了。大家一听都非常高兴，秦琼一听急忙过来，兄弟呀，张子燕是你什么人？那是我姐姐呀。哦，在下秦琼。哎呀，我知道您。张振金怎么知道呢？因为老张家被杀，张振金的姐姐张子燕被当歌妓留在杨素府，没有几天杨素啊被人杀了。杨林住在杨素家，看见张子燕不是一般女孩，把她许配给秦琼。又因为张子燕盗令救了秦琼，张子燕自尽。这件事在京城成为美谈，张振金知道，他投奔英雄会，也想见秦琼。秦琼感激张子燕救自己，厚待张振金。今天他们两人见面，悲喜交加。众人来到了关城，安排好喽啰兵。张振金问：“我们想归降的事儿，你们同意不？”“太同意了，我们正缺人呢。”随后排摆酒宴，大家吃喝。在酒宴前，徐茂公说：“众位弟兄，先不要花拳，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杨凌虽说败走，对我们绝不肯甘休啊，定会派大兵征剿。金堤关乃弹丸之地，有出与兵家必争之地，随军到来，团团围住，别说打，困个一年半载的，得把我们困死。你想，人无粮，马无料，不战而亡，你们还划什么拳呢？”大家一听这话都不言语了，酒也不喝了。程咬金说：“三哥呀，那你说怎么办呢？”徐茂公一乐：“四弟呀，现在你当首领，你问我干什么呢？”哎呦，程咬金一拍脑袋：“徐老道啊，我把这茶忘了。对对对，我这首领啊只管退杨林，现在杨林已走，这首领嘿嘿还归您吧。”说着站起来，又和徐茂公换了个座，大伙这个乐呀。徐茂公说：“众位弟兄，金堤关绝不是久住之地，这是孤军作战。据我所知，在河南滑县有一座山叫瓦岗山，方圆60里进可攻退可守，是屯兵的好地方。想当年南陈后主陈叔宝想要迁都江北，派人四下寻找合适的都城，找来找去都不合适，就找到了瓦岗山。他一看这个地方太好了，于是派镇殿将军翟让带领董平、薛勇、张骞、吴忌四员偏将，领3万兵在瓦岗山修建都城。翟让外号叫小霸王，他费了3年的功夫，在山上修起了一座城池，方圆10里，有4门4关，并修建一座皇城，文武衙门。3年后，工程修完了。翟让正准备回去交旨，听说杨坚攻破金陵，陈后主被俘，南陈灭亡。翟让有心领兵报仇，又感到自己兵微将寡，就把瓦岗山附近的百姓动员上山，自种自吃，集草屯粮。瓦岗山四周地势险要，半山腰修有围子墙，白有果木雷石易守难攻，为此隋朝和绿林中人对瓦岗山束手无策，这座瓦岗山至今屹立。众位弟兄，你们说咱要把瓦岗山得过来，准是无忧无虑。秦琼说：“三弟啊，这瓦岗山可太好了，我也知道，可用什么法子能得过来呢？”徐茂公哈哈一笑：“二哥，众位弟兄，你们别看瓦岗山这么险要，翟让 号称小霸王，实为英勇。要说得瓦岗山，不是我说大话，那是唾手可得。程咬金一旁不爱提了，把大嘴一撇，徐三儿，哎，你别吹了，这话要是我程咬金说还差不离儿，就冲你手无缚鸡之力还想打宅让德瓦岗，你还差点儿，你不怕风大闪了舌头啊？徐茂公说，咱俩也别抬杠，到时候看。秦琼说，三弟啊，咱们就去瓦岗山，这金梯关怎么办呢？随兵一到还不得又战了吗？咱们好不容易得下这座关城啊。张陈金说，众位弟兄，既然这样，我进一言，你们能不能信任我？我想带本部人马守着金堤关，还可以和你们遥遥相望，唇齿相依，你们看怎么样？徐茂公说，好是好啊，无奈你人马少粮不足，不太好办。秦琼说，要不这么办，我们借他点行不行？嗯，可以，这么办吧，借你3000人马，几个月的粮草，我们一走，你赶快招兵买马，集草屯粮，以防随兵来犯。张趁金点头，你放心吧，你们走后我就自立为金堤王，打起反隋旗号。我和英雄会的人，我们是一体，什么时候你要金堤关，我就给你们。好了，第二天，徐茂公带领英雄会人马辞别张趁金，离开了金堤关，直奔瓦岗山进发。路上飞至一日，这一天来到瓦岗山下，众人往远处一看，嚯，好一座山寨啊，山势险要，苍松翠柏，峻岭连绵，山上郁郁葱葱，半山腰扎着连营，有一杆大旗呼啦啦空中飘摆，是长方形的，大红缎子面，四周围黄火焰，正中间3黑字瓦岗寨。大家看完连连称赞，太好，这个地方我们要能得下，可有了藏风养锐的地方。徐茂公传令，队伍安营扎寨，埋国造饭，响炮安营。再说瓦岗山的喽啰兵瞧见有一哨人马在山下扎营，以为是隋军呢，等仔细看是英雄会的，赶紧到聚义厅报告山上大寨主小霸王翟让。别看翟让是占山为王的，他比个皇上都滋润呢，这个地方太好了，要什么有什么。今天和他4兄弟正义士喽啰兵来到聚义厅，单腿点地报，启禀寨主爷，得知山下来的人马已经把瓦岗山团团围住了。翟让闻听一阵大笑，嘿嘿，就凭隋朝的兵将想打瓦岗山，岂不是以卵击石？寨主爷，这次来的不是隋兵，是山东英雄会的啊。翟让闻听暴跳如雷，英雄会的欺负我来了，好大的胆子，来呀，备马抬枪，带我山下一战。 听众朋友，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程咬金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